10月24日，范仕达畅享城外城之夜。 孝是善之首，孝是德之本。市老龄办主办北京孝心榜样评选活动，全民参与孝亲敬老，你的孝心，父母的笑脸。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件，疑似的假币出了人命。一名男子在小超市买烟后付钱，老板收钱之后呢，疑似假币，正要理论时，付钱男子拔腿就跑，老板赶紧追赶，不想那名男子在奔跑当中猝死身亡。法院判决这名超市老板要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判赔12万。今天节目还要关注地下藏毒。云南一名商人周建刚在网上公开举报某养猪场地下藏毒万吨，说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却暗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一个灭绝人性的非法填埋化工非卫场地，就是危险的废弃品。那么他打孔打到了4米多的深度，依旧全都是像碳粉一样的黑渣。经营主人也是因为黑渣而患癌症去世。那么对于这个藏毒事件，当地环保部门说并不知情。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前天媒体披露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广大网友们的关注，男子付假币逃跑时猝死，店主被判赔12万。那这个消息的评论数也一度位列了新浪网的社会新闻评论数的前列。超市收到了100元假钞该怎么办呢？在广州白云区，一名超市的老板怀疑顾客支付了100元是假币，付钱的顾客转身就跑，老板追赶顾客时顾客并发身亡，那这位老板被判要承担20%的赔偿责任。我们来关注事件的简单经过。阿龙和妻子阿玲开了一家平价超市，蒋某到超市去买香烟，付款105元。那蒋某在支付的这个钱当中，有一张100元面额的人民币被这个老板阿玲怀疑为是假币，这个蒋某拔腿就跑，阿龙则随即追赶。在追赶过程当中，阿龙捡起了地上一块砖头就砸向了蒋某，但是没有砸中。后来呢，这个蒋某失足摔倒了，被阿龙赶上之后，阿龙将蒋某反扭按倒在地上，并且骑在蒋某身上，用膝盖顶住蒋某的腰部。在这个过程当中，蒋某的鼻子和嘴巴流血不止。见此，阿龙和随后赶到的妻子就打电话报警，并且拨打120，但是警察和救护车到现场后证实蒋某已经死亡。那经过法医鉴定，蒋某是因肺心病造成心肺功能衰竭身亡。那尽管蒋某并不是被阿龙殴打致死，但蒋某的父母仍然要求他赔偿104万元。这个案件在一审过程当中，店主阿龙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判承担60%的赔偿责任，赔偿交通费、死亡补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是28.6万元。那由于双方对判决部分都不太满意，就都向广州中院提出了上诉。中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故意伤害以及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案件发回重审。那结果最终老板阿龙是被判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合计是12万元。蒋某父母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蒋某使用假币购买香烟是引发事件的起因。蒋某在使用假币被发现后，选择采取逃离现场的消极做法，致使事态进一步升级激化。事发后，公安机关鉴定认为蒋某因肺心病造成心肺功能衰竭死亡，鉴定结论排除了这个店主阿龙对蒋某实施暴力造成蒋某死亡。法院认为蒋某对这个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最终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而老板阿龙对蒋某所实施的追赶强制行为导致蒋某死亡已经超出了一定的合理限度，应当承担次要责任。阿龙被判处承担蒋某死亡的各项损失20%的赔偿责任，合计是12万元。那这个消息也是近日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这个评论率前列，说这不是给使用假币的不法分子一个定心丸吗？他们以后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假币了，因为没有人会因为100-200元去背负那20%的责任。那还有的说，看到吗？现在小偷小摸骗子是不能追赶了，你要叫他们慢慢走，别摔着。老人不能扶，即使是你撞的，逃跑还是有希望的。最多有个证据确凿，就是办个临时的精神病的这个证件。还有的说，那遇到假币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报110吗？等他们来了，菜都凉了。还有的说，专家说不要追，去报警，然而警察会为这100块钱而立案侦查吗？那下面我们就这个事件的法律问题进行解读。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武成。你好杨律师。 主持人好。 嗯，我们先来听一段听众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确实就像你这个罚了12万，有点确实超，有点过了。他那个这个病因已经在那儿了，那咱们就说是病因在的话，他一追他可能是他就突然争跑的时候，多少有点关系，对吧？那我们就认为他就是象征性的补偿一点，哎，丧葬费呀，或者给个安慰的呀，哎，就可以。 那我觉得你想他为什么追，是不是因为你给了假币，然后他是小卖部，他也是一个相对受害者嘛，对吧？ 要如果是不揍也不敢揍的话，那个以后对犯罪的人来说，那个他就更嚣张了，因为他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损失啊，也没有肉体上的损失，就得不到惩戒了。靠警察来抓的话，你报完警，警察来了，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法律说，咱们从网上看，新加坡的法律可以，假如说你犯一点错，我让你长记性， 对对对， 打他几棍子。 我对于我来说，只要是谁扣我东西，我真敢揍的。 但是你真把他打伤了，你知道你有后果吗？ 那会儿都冲动上，谁也想不到有什么后果了的。 假设你有这么一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我肯定会先逮住他，怎么着我得揍两拳解解气了。 那比如说特别重的伤， 但是打那肯定不会，就是象征性的，反正是怎么着让他受点教训性的，不会说往死里揍的。 咱们现在老百姓就是我揍到几害了，国家要是就是说能公平合理的处理的话，公平的话就是一碗水端平的话，谁都会去那个去扶这个问题。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那杨律师，我们看到店主的这个赔偿，从当初对方要求100多万到12万，那法院为什么要判赔这个店主阿龙赔偿20%的责任呢？ 是因为蒋某对于整个事情的发生发展以及最终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 嗯， 但是阿龙呢，对于蒋某所实施的追赶强制行为是导致蒋某死亡的原因， 嗯， 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合理限度，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法官在50%的范围内呢，是有自由裁量权的。一般的情况下，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法院一般是3-7开或者4-6开的比较多，2-8开的还比较少。在这个案子里20%，我认为判的不算多。 嗯，其实我们看到最开始的判的时候，还要阿龙有一个故意伤害罪，可能还要面临坐牢。 是。 嗯，那如果这个事件，咱们假设当时阿龙捡了砖头，真的把这个蒋某给砸到了，而这个蒋某因为被砸砖头又死亡了，那比这个还要重很多。 重很多，这就构成了这个故意伤害罪。我国刑法第234条规定，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嗯。 在这个案子里，如果是一砖头把他给砸死的话， 嗯、 那至少是10年以上。 哦，因为现在这个结果12万、嗯，我们从听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包括网络评论看，好像觉得这个阿龙挺冤的。 嗯，是。 现在确实有很多这种制止犯罪或者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但是却触犯了法律，自己本来可能是受害者，但是要负法律责任。 是。 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度的话，那这跟那种情况，比如你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实施一个暴力犯罪，在杀人，那么你拿个砖头砸过去，将对方给砸伤或者砸得怎么样，这可能还会减轻你很多责任。如果因为100块钱偷了100块钱等等，可能这个就有点过度了。 是，如果是看到有人在杀人，一砖头砸过去把这个杀人犯给砸死了。 嗯， 这时候呢就属于正当防卫，不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但是如果你因为100块钱假币还是疑似假币的情况下，如果你实施了一个过度的行为，那么你从法律上讲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这就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嗯， 所以尽管现在很多老百姓的这个言论还是觉得比较一边倒啊，认为阿龙挺冤的。 在这里面呢涉及一个刑法上面的概念，叫做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指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正当防卫呢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呢，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少或者免除处罚。对于以下这几种情况呢，正当防卫，就是把这个犯罪分子打死也不负什么责任，就是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那在人们的惯常思维当中，遇到不法侵害或者制止犯罪的时候，是要制止的，我们肯定要有一个反抗哈，或者是刚才听众所说的，谁要偷了我的东西，肯定我要打他两下教训一下。那像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否会让很多人纠结？ 是这样的，所有的事情处罚都是要是有一个限度的。我们说小偷偷了东西，你上去打他两下，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什么权利就打人家一顿。 严格从法律上来讲是打也不行。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跟小偷发生了这个争执然后打他呢？就是我们是在什么过程中说我要把你制服了，把你抓你去公安局，这个时候双方 合理的制服， 产生了这个肢体的冲突，这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小偷人家就是，如果说人家已经认了是吧，一动不动，你说我先上去暴揍他一顿解解恨，这肯定是不行的。有一些地方呢做得更甚，比如说有个小偷被发现了，有个人大呼一声抓小偷，然后就是老百姓一拥而上去就打，有的可能打残了，打了重伤。还有一些这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啊，抓上去游个街，说你看让他游个街啊，这个暴打一顿，这些显然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其实咱们不要特别过激，比如说把他打得重伤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合理的把他制服。 是。 不用过于的暴力，因为这个事情从法律上来讲，如果真的有一些伤害事情发生了，你即便是被偷的被害人，你还是要负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 是，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个采取缓和一点的这个方式，你比如说这边稳着他啊，那边打个电话110，赶紧过来把他抓住啊，或者怎么着的，而不是说我们就是必须得使用暴力啊，以暴制暴啊。 因为我们还是要遵循一个法律的底线。 是。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商人举报养猪场地下藏毒，环保部门说不知情，当地不断有人患癌症去世。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1对1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商人举报养猪场地下藏毒，当地环保部门说不知情，当地也不断有人因为癌症去世。来听北京青年网的报道。唐婉华死了，她死之前一直住在自己的养猪场里，他身后留下了1.4万吨化工废料的接收单，而现在没有人说得清这些毒物到哪去了。如果不是云南商人周建刚在网上举报，也许江苏省晋江市侯河村地下埋着的东西永远都会成为秘密。在9月下旬，云南商人周建刚在网上公开举报养猪场地下藏毒万吨，说在长江水的源边有这样一个地方，江苏省晋江市马桥镇侯河村，这里有一个曾经的侯河石油化工厂，如今是已经倒闭的华顺生猪养殖场。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却埋藏着一个惊天阴谋，一个灭绝人性的非法填埋化工危废场地，就是危险废物。那报道说，养猪场的经营者就是已经死了的唐满华，他在10多年间接收农药类企业的废渣和废液。引擎曝光之后，环保部近日召开专题会，并成立调查组，联合江苏省环保厅督办此案。江苏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也赴晋江展开调查。这位举报的周建刚老板老家在江苏泰兴，他和养猪场所在的地块晋江侯河村仅仅隔着一条20多米的界河。周老板在2014年看上了这块地，准备改造建成物流仓库。今年2月8号，他和华顺生猪养殖场达成了转让协议。3月5号呢，他带着工作人员正式入住。然而仅仅过了10天，他全身皮肤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变，表皮硬化、溃疡、瘙痒。他马上到上海就医，医生诊断的是牛皮癣。周老板马上就意识到他20多年前就得过的病又复发了。他15岁那年因为皮肤病饱受歧视，但当他定居云南之后，这个病竟然就痊愈了。那这次复发的病状却比年幼时更加严重。医生分析说，正常情况下5、6年才会发展成这样的程度，如果仅仅10多天内就爆发，很可能是受环境的刺激。那4月初，周建刚老板又回到了晋江，继续对养猪场进行改造。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养猪场的秘密。养猪场仅仅在河边而建，在东南角的空地上有一个积满淤泥、长宽各约3米的水塘。周建刚就发现这儿的农药味是最浓的。他让员工老商弄来了一根4米长的钢管打孔，他说打到了3米的时候，他以为是到了底儿，但是再往底下打，土又软了，3.3到4米的深度全都是像碳粉一样的黑渣。那那名当初养猪场的这个老员工老商最后跟这个周老板道出了实情，说这个厂房有2个片区，地底下遍布着大坑，其中一个片区主要是用填埋洋农化工的这个化工垃圾，另外一个片区填埋的化工垃圾主要是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的。那周老板就问说，这个养猪场地下到底埋着多少这样的化工垃圾？老商说他不知道。 养猪场在2012年建立，前身是猴石和猴河石油化工厂。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早在2000年的时候，人们就已经闻惯了厂区里飘出来的农药味儿。即便后来改成了养猪场，人们在经过那里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掩上口鼻。猴河石油化工厂成立于1987年，老板就是如今已经去世的唐满华。那证据就在养猪场的办公室，上了锁的铁柜里面塞满了合同和各种单据，这些最后都落到了周建刚老板的手里。那周建刚提供给记者的部分合同原件的照片，那显示从2000年开始，猴河石油化工厂先后和长青股份、阳能化工这两家公司签署协议，处理两家公司的危险废料。那这些资料里面有协议书，还有大量的危险废料转移联单，多张注明加工费的这个发票存根联，还有江苏省危险废物交换转移申请表。那根据现存票据的统计，从2000年到2011年，猴河石油化工厂接收的化工垃圾总量超过了1.4万吨。有村民回忆说，当时最多的时候，大货车一天有7-8趟往工厂里拉货，车上都是满载着大油罐，每次车辆经过，一路农药味都熏得人直犯晕。那这些车偶尔会有些遗洒，被洒到的地面一度都不长草。村民呢也找这个当时的厂长唐满华闹过，但是这个唐满华总是能想办法平息。有据可查的是，唐满华每年向村小组和村委会支付赔偿费，金额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某村民说，他们也打过电话到环保局举报，但环保局的车来了以后转了一圈就走了。那单据上那1.4万吨的化工垃圾到哪儿去了呢？没有人说得清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高级专家、化工行业资深研究员屈瑞金指出，农药类的生产企业的废渣废液含有很多有毒物质，有些是剧毒和高毒，直接填埋将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周边的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农作物造成危害，进而影响周边人和牲畜的健康生存，这种私埋行为严重违法。晋江市环保局局长朱静近日就此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环保局此前多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周建刚举报才知道，该局当即派员到现场调查，这个案件因为涉及环境违法犯罪被移交公安机关。那近日国家环保部召开专题会并成立调查组，联合江苏省环保厅督办此案，而江苏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也到晋江展开调查。那10月3号，晋江市政府通报最新调查结果，初步检测养殖场内占地15.34亩土壤发现有害物质，处于可控可治的范围。沈阳化工大学教授李庆禄也关注了这个事件，他表示说，这个涉事地块周边水系发达，这些化学废弃物的危害其实很难控制，如果说单据所显示的这1.4万吨危险废物全都在这直接填埋了，那么土壤修复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报道说，从2010年起，猴河村不断有人患癌症去世，最著名的死者就是猴河石油化工厂的这个厂长唐满华，他鼻癌是9年，死在2014年。他生前是长期居住在这个工厂里面，最小的去世者一位姓楚的一位先生是50岁，食道癌，死于今年的8月26号。那么这个事件的涉事的两家企业也都发表了声明，那长青股份就澄清说，猴河化工厂具有环保部门批准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具备危废的处置资质。企业在2003年10月2号和猴河化工签订了处置协议。那阳农化工也说，经过企业自查，公司和猴河石油化工厂签订的危险废物转移手续和处理流程符合环保部门相关规定。他们和这个所涉及的可能是非法的处置危险废物行为无关。那公司还说，阳农化工从2009年以后与猴河化工再没有任何的业务联系。那么我们就这个事件相关的法律问题请律师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杨武成律师。你好杨律师。 主持人好。 关于化学废弃物谁来处理，怎么处理，法律怎么规定的？ 是这样的，主要是由排污这个企业 进行处置。 嗯， 就是说谁产生了这个废料，谁把它处置了。 嗯，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就是说，你这个在建设这个生产项目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治理污染的这个设施同时建立起来。第42条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还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止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法，违法排放污染物。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有两家涉事企业，他们是把废料给了这个唐厂长， 是 还有一些单据啊，在这个举报人的手里面。公司这厂家认为，这个唐厂长他们是符合这个有这个处理危废材料的资质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里面看出，这家企业他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他这个对这些污染物只是进行掩埋啊，他没有任何处理， 简单的掩埋了， 他只是掩埋，他没有任何，他就没有任何的设施 的处理去 没有任何的设施啊。首先呢，这个给他颁发这个资质的这个单位啊，就是有问题。你颁发资质说他处理这些污染物，你得去考察一下他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设施 能力，真的处理好了。 对，他一进去他啥也没有， 就是 挖个大坑，这就有出污能力，这肯定不行。而且这两个上市公司呢，他跟这个签合同的时候，他应该去看一看，是吧？而且他肯定也是心里也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他所交的这些这个处理这个污染物的这些费用肯定也是很低的。他自己也知道通过市场价不可能把这个活干了。可能需要100万，他就给了10万，就把一埋完事了。 那现在我们初步判断，有可能啊，只是有可能这两家企业脱不了关系的。 我认为应该是脱不了关系的。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国家又这么的重视，肯定有人承担责任。因为这么1.4万吨的这些危险物啊，如果现在想把它处理了，处理好的话，所耗费的钱应该是大把大把的。 那即便是花了钱，可能有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比如说土壤的和水系的这种破坏。 是。 那现在土壤破坏，农民收成受影响，还导致了一些疾病。那这个根据新环保法，到底谁来负这个责任？因为现在唐厂长他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是当地的环保的主管部门，还是这些涉事的企业？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 这里面有多种啊，刑事的、行政的、民事的责任 都有可能有， 都有。根据我国刑法第32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该规定进行处罚。就是说单位他们这都是单位犯的错犯的罪，对单位是罚金，然后把他们的那个主要的责任人员该判刑的判刑。这是这个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呢，主要是首先是罚款啊，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这个行政处罚，就是罚款。而且这个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标准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保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警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就是把这个企业给它关张了。这是行政处罚。这些村民呢，他们遭受的损害，你比如有些得病了需要治病， 现在准备去体检了，据说准备 去体检 了， 而且家里的地也没法种了，水也没法喝了。这时候他们要谁赔偿呢？这就涉及到这个民事赔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首先指的就是污染者。污染者是谁呢？那肯定就是这个制造出这个垃圾的和这个垃圾处理的啊，他们肯定是首先承担侵权责任。我国这个《环保法》第65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止污染设备维护运营的机构，在有关